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10月1日，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同时呢，也祝您假期快乐。今年以来，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我们要为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 1.5 摄氏度所应该付出的具体行动，都始终是媒体以及我们每一位公众所关注的，也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的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特别报告，只有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范围的净零排放，方能实现全球变暖的温升幅度不超过 1.5 摄氏度，而减缓极端气候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在此背景之下，各国政府也纷纷设定了碳中和目标，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相比起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中国目前的碳排放总量占全球20%以上，因此设定的目标时间短、任务重。在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当中，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都需要适应这一背景之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不久前举行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的方式发表了题为《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世界》的讲话。在讲话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中国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完善全球治理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中国将会全力以赴。好，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首先来一起回听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的视频演讲片段。 主席先生，一年前，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峰会，发表了政治宣言，承诺合作抗击疫情，携手应对挑战，坚持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做出历史抉择。第一，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斗争的历史，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这次疫情虽然来势凶猛，我们终将

要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要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制定共同议程，聚焦突出问题，重在采取行动，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主席先生，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是联合国新闻采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涂瑞和，介绍中国进入新时代，实施以改善环境质量和建设美丽中国为主线的生态文明战略，做好国内的减污降碳、修复生态的同时，又如何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分享中国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实践。请听联合国新闻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我们都知道一切如常这个选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需要更美好的重建。联合国方面建议，我们必须将此次危机转化为改善升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遇。当前正是中国谋划“十四五”计划的关键节点，如何纾困复苏和更美好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生态环境部通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这个渠道，邀请委员会的委员们为“十四五”计划提供政策建议。这就包括推动包容性的绿色增长、绿色复苏，构建绿色供应链，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用好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的政策杠杆，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制定气候变化法，促进能源转型，适应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环境署认为，这些建议与中方秉持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高度契合的。 涂瑞和表示，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与联合国各驻华机构一道，积极支持中方抗击疫情，为联合国与中方在疫情后进行可持续发展合作建言献策，同时将联合国有关机构和环境署关于全球疫情的分析评估报告、关于疫情后更美好重建的相关建议分享给中方有关机构和智库。 因此将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置于2019冠状病毒经济复苏方案的核心，是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综合效益最佳的一个政策选项。对于那些投资用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来改善企业运行方案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和企业，要给予扶持和支持，又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涂瑞和指出，新冠疫情让人们亲身体验到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而颇具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原定于今年十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现因疫情被迫推迟。但涂瑞和表示，中国作为主办方仍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筹备工作。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原计划2020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举行，现在呢，因为疫情的流行已经推迟到明年5月下旬举行。这次大会将评估过去十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确定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制定2020年后新的十年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框架，并对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建设和资金筹集这个做出筹集安排，就这些问题要做出相关的决定或者是决议，促进世界朝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迈进。所以这次大会是公约历史上非常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备受各方关注和期待。新冠疫情的流行对社会经济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前所未有，这也再次凸显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预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COP15 达成兼顾保护雄心和实施效率这样一个目标来说，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图瑞和表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如果目前这种不利趋势继续下去，预计将使得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很多相关指标难以实现。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地球上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风险，为此他就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提出了建议。 对各个政府来说，一是应该统筹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议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计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确保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双赢。二是制定并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打击违法。三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机制，形成保护的合力。 图瑞和指出，每个人也应为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要增强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相关信息，自觉履行保护的义务，采取绿色、低碳、节俭的生活和消费出行方式，节约资源能源，摒弃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惯，按照当地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四是关爱大自然，呵护生态，五是参加环保实践，自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行动者、示范者，积极传播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理念，参加各类志愿服务行动，主动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建议，从自身的一点一滴做起，有益于环境保护的事情。 刚才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图瑞和就中国如何做好国内的减污降碳、修复生态，同时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实践。好，感谢大家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